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4月13日，韩庚主演的影片《寻找罗曼》悄悄地上映了。为什么说是悄悄上映呢？因为寻找罗曼的宣传并不强势，甚至算是匆匆忙忙上映的。这部影片是韩庚主演的中外合拍作品，因为题材的一些原因导致拍完几年后无法上映，几经周折后终于在4年后才正式上映。那么诸多原因交错在一起，导致寻找罗曼这部影片的票房十分惨淡。不过同样是由韩庚主演的另外一部影片前任三之再见前任，却是2018年第一部破10亿的影片。如果您听了我们前两天播出的前任一和前任二的影片故事，是不是更期待这部前任三再见前任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在黄金强档单元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前任三之再见前任。这部于2017年12月29日上映的国产爱情影片，由韩庚、郑恺、于文文等人主演。谁也没想到这样一部小成本电影最终的票房收获了 19.42 亿人民币，让人惊讶啧舌。在上映之初，影片的狂热度不算太高，不过呢，上映之后不久就凭借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发酵了，票房是一路高歌猛进。不过这部电影的口碑极度分裂，豆瓣评分只有 5.7， 而在猫眼、淘票票等购票平台上却高达9分。围绕着究竟是一部走心的好片还是一部矫情的烂片，不少观众更是在网上掀起了口水战。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部影片呢？我们一起还是来分享一下吧，我们自己在心里给它打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评分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前任三再见前任的故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孟云和林佳是一对已经在一起生活了5年的情侣，5年的相处让他们两个人的爱情进入了倦怠期，日积月累的小矛盾和小争吵在这一天彻底爆发了。争吵过后，林佳像以往一样等着孟云给自己道歉哄自己，可能对于这种习惯性的道歉，孟云也觉得烦了。无论如何，这一次就是不道歉。就这样，两个人谁都不肯先开口。林佳赌气搬出了孟云家， 孟云的好哥们儿也是好搭档， 于飞和女朋友丁点是两人共同的好友， 同时也是一对恋人。为了吸取孟云和林佳分手的教训， 丁点认为恋人间就应该开诚布公一些。 孟云和林佳的分手就是因为缺乏沟通导致的。 丁点为了套出于飞的秘密， 提议和于飞玩真心话大冒险。几个回合后，丁点和于飞都对对方隐瞒的事情忍无可忍，两人差点大打出手，结果两个人也分手了。回归了黄金单身汉状态的于飞向孟云提议，应该好好享受他们的单身生活， 新鲜的空气，新鲜的运动，新鲜的姑娘。我腿了， 好久没这么轻松了。 反正我是想明白了，我就是自由之子，这本就该是我的生活。 这段时间啊，确实找到了单身的感觉。 就是啊，谈了恋爱以后，丁点不打游戏，我就不打游戏，林家不去夜店，你就不去夜店。 对呀， 就因为我们是男人，我们就要迁就他们的想法。再说了，就算他们俩今天陪我们来了这些能来吗？不能。 男人就是悲催啊，上班当员工，下班当老公， 什么时候才能做回自己呀？ 今天 于飞和孟云一拍即合，两个人去夜店尽情地感受跳舞狂欢的刺激，坐游轮尽情地享受冲浪美景的乐趣，这让两个人暂时似乎忘记了失恋带来的痛苦。而分手后的丁点看到孟云和于飞在朋友圈里发出的聚会狂欢信息更生气了，于是就约了林佳一起在家里喝酒聊天。借酒浇愁的丁点因为太想念于飞，就趁着酒劲儿忍不住给于飞打了一个电话，责怪于飞浪费了自己的青春。而气急败坏的于飞就责怪丁点说话不算数，给自己煲汤从来都没见过汤在哪儿。两个人在电话里大吵一架，相互数落对方的不是。孟云看着躺在地板上还跟丁点打电话争吵的于飞，心里很羡慕。丁点打完吵架电话之后呼呼地睡着了，林佳看着他的样子不由得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机，他多希望此时孟云也能给自己打来电话，哪怕吵架也好。第二天，两个人来到丁点开的咖啡店里，丁点的合伙人可儿给林佳和丁点端来了咖啡。 佳姐，咖啡提神的。 谢谢。 姐，蜂蜜茶醒酒的。 你也笑，不丢人，总有一边先绷不住的嘛。谁绷不住了？谁绷不住了？我那是喝多了。 哎，我最后再确定一遍啊，昨天真的是我主动给他打的电话吗？ 嗯，然后他回回来的呀。 他会不会觉得他赢了？因为分手后我先联系了他。 嗯，一定会。 崩了崩了，心态崩了。 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把丢掉的面子找回来。 你们俩之间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呀？ 那你呢？你怎么不联系孟云啊？ 是不是孟云不接啊？ 可儿，你就不要再说话了。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来了？ 我们老板看我最近状态不对，给我放了长假了。我正好想用这段时间出去旅游一趟，要不你们俩跟我一块儿吧。 我不行，可儿过两天要回老家，店里就我一个人。 嗯，我妈结婚。 又结婚啊？这回是跟…… 不知道啊。哎，你们也知道我这一会儿富二代一会儿平民的，全看我妈状态。 哎，我这次不在你可别再干什么傻事了啊。 你放心吧，我觉得咱俩的确得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我们干嘛用对方的决绝来惩罚我们自己啊？哎，你看朋友圈没有？他天天这嗨的，跟野马回到大草原一样，我一看就来气。我估计我昨天没绷住，跟这个有关系。反正我要是气不过他，于飞也别想好过。 于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 丁点约于飞出来，要把他买给自己的礼物退还给他，因为只有这样，丁点觉得才能算是彻底了断。而于飞还是一副爱答不理的神情。 你又整哪出啊？ 既然都分手了，就没有必要再藕断丝连的。今天相互把东西都给还了，算是好好告个别，做一个了断。 了断局。 对，了断局。 行，来个了断局，喝个分手酒，不错。说吧，怎么个还法？ 你还一个，看价格；我还一个差不多的，咱俩到最后把差价补齐了，这事儿就算完了。 干什么？ 墨镜，多少钱？ 2000多吧。 行，算你2500。 你找个差不多的啊。黑椰子，新款，多少钱？ 480包邮。 啥玩意儿？ 2480。 说漏嘴了吧？我说呢，这穿起来怎么臭脚呢？ 哎呀，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你不挺爱穿的吗？记下来，差你20，我喝一杯算了。 到你。 钱包，多少钱？ 5700。等会儿，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个钱包，你都磨成这样了，你现在还我？那不还我，你现在用那个呀？ 现在用的这个还得用呢，你赶紧再拿一个。 单反相机，多少钱？ 哎，这是正品啊，7800。记下来，记下来，差我2000多了啊！ 不，你等会儿。你送我这相机的时候，咱说好的，对吧？我打球，你给我拍一些青春的气息。嗯。结果呢，基本都是我拍你，这里边相片都是你。 嘿，那你还送我情趣内衣呢，享受的还不是你呀？ 下一个。 那这个情侣杯， 这就交换一下吧，不用急了。 虽说丁点假装心不在焉地喝了这杯酒，但是看着于飞给自己买的这些东西，丁点心里还是很有感触的。他意识到，原来于飞一直都很在意自己。东西或许可以还，但是回忆却是还不掉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礼物每一件都记录着相爱时的点点滴滴的回忆，没意识到当初买礼物时那饱含在礼物里的浓浓爱意。就这样，两个人莫名其妙地一起边喝酒边控诉对方，最后居然鬼使神差地睡到了一张床上。次日早晨，两个人从宾馆醒来都感到尴尬和难以置信。于是丁点和于飞两个人继续享受着这种藕断丝连的所谓了断的生活。林佳由于心神不宁，工作不认真，被单位放了长假，他也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林佳利用长假独自出去旅游，大自然美丽的风景让林佳心旷神怡，林佳的心情好了很多。而离开了林佳的孟云，在度过了一段疯狂单身生活之后，也开始厌倦了这样的日子。他开始慢慢回忆和林佳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很多生活必需品的购买，他才发现自己的生活都是林佳在照顾。原来自己居然忽略了那么多。不能忘形的孟云开始时时查看林佳的朋友圈生活动态。就算在心里一直对林佳念念不忘，但是出于面子，孟云一直没有再联系过林佳。林佳参加同学会，一个叫王鑫的男同学主动送她回家，并表现出对她的好感。他细心地注意到林佳咳嗽，林佳告诉他自己每到换季都会感冒发烧，并无大碍。晚上林佳回到家就开始发烧， 他想到过去每次换季，孟云都贴心地给自己准备感冒退烧药，他忍不住拿起手机，期盼着那个曾关心自己、对自己体贴入微的男人的电话。可是，他的电话却并没有孟云的来电。林佳失望地放下电话，就在林佳难受的迷迷糊糊时，王鑫关切的电话打了过来。看到手机显示王鑫而非孟云的名字，林佳倍感失落。王鑫得知林佳发烧，贴心地将他送到医院陪他打点滴。看着忙前忙后温柔体贴的王鑫，林佳很是感动。孟云很快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到工作中去，他英俊的外表和出色的才华很快吸引了客户周总的外甥女王子。王子是个美丽青春洋溢的女孩，孟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林佳刚跟自己在一起时的影子。孟云开始和王子走得很近，王子却知道林佳的存在，他也知道林佳是孟云心里的一道坎儿。王子突然对林佳很感兴趣，他找到了丁点的咖啡店，在那里他凭女人的第六感准确地认出了林佳。而林佳在与王子短暂的对视里确定了他和孟云的关系，这让心底还在深爱孟云的林佳情绪失控。他痛彻心扉的样子被丁点看到眼里。作为好朋友的丁点给孟云打去电话，当孟云听到林佳伤心欲绝时，才意识到林佳对于他有多重要。挂了丁点电话，孟云马上给林佳打了过去，可谁知一连拨打了好几次都被林佳挂断了，这让在林佳身边安慰他的王鑫很是不解。 为什么不接啊？ 我们分开以后，孟云身边不是没有出现过其他女孩，可当丁点给我看那些女孩照片的时候，我一点威胁感都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孟云。可今天那个女孩出现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 什么？ 那种无所畏惧的眼神，多么熟悉。完美人的心事，那种坚定和自信，他让我想起以前孟云彻夜在公司加班，我都丝毫不会担心，我自己怕黑，可我宁愿开着灯睡，我都不会让他回来。是我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我需要他陪我来证明他爱我，我希望他在我身上花心思来证明他爱我。那是不怕受伤的支持，我做不到了。 看林佳一直不接电话，孟云不顾一切地往林佳家里跑去，他不想再为那点可怜的面子继续彼此伤害，他要告诉林佳他爱他。可是当他跑到林佳家里门口时，一双男人的鞋深深刺痛了孟云的心，他认为林佳已经心有所属。伤透了心的孟云去找王子，他发泄般地狠狠地吻住了王子。而与此同时，对于孟云那种深藏心底深深的爱所带来的痛，让林佳伸手抱住了守在身边的王鑫。虽然孟云拼命让自己对王子好，但是王子知道孟云之所以对自己好是因为自己像林佳，而孟云心底的爱 依然是林家，于是他向孟云提出了分手。 但是我们就到这儿吧。 怎么了？你今天要回自己家吗？ 这段时间跟你在一起很开心，大叔，你人特别好，但我总觉得像是我自己捡了一个大便宜，因为是林家把你变得这么好的。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我，因为我太像他了，对不对？最关键的是都喜欢认真工作时候的你，可悲的是你越喜欢我你越忘不了他。我本来想不辞而别，但是我还抱着一丝幻想，万一你没有把我当成他，那我不就错过一个这么好的大叔了。玩浪漫的机会，我从这儿走到拐角之前，要是你说出你爱我，就立刻回头投降。 时间点点滴滴地过去了，一直走到街角的转角处的王子并没有等到孟云说出他想听的那句话。经历过这一切后，林家收拾好自己的一切东西也打算离开了，到一个没有孟云的地方，没有痛苦的地方去。就这样，因为一时的误会和不肯退让，使得两个相爱的人就这样错失对方。一年过后，王鑫从林家怀里接过孩子，一家三口十分温馨地坐在草地上，可是林家的脸上还是闪过不易察觉的落寞。而孟云在林家离开后的这一年里也成熟了不少。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也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在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之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前任三之再见前任》。根据田雨生导演透露，《前任三》的拍摄灵感正是来自于他前女友的一条短信：也许最爱的那个人我已经错过了。当他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故事的内核。不过呢，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前任是否去看了这部影片，他对前任的态度一如影片的结尾：两个人如果不能在一起，就把那段情感变成照片放进纪念册，没有必要用过去的感情影响现在的生活。电影故事中的不少桥段都来自于他身边朋友的亲身经历。导演田雨生更是表示，拍到第三部感觉我们仨都长大了，前任一像是青春期的感觉，前任二是讨论备胎，前任三是感情的成长。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的插曲，冯提莫演唱的《再见前任》。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谈过恋爱非脑力，分个手有眼睛提，爱情游戏人设不是题，别太着急。 学妹妹演出戏，幻想着反转偶像剧情，无奈说起前男友也的宝贝，早点睡，喝热水，到后来变成开会，再忙无所谓，最后到一退再退，岌岌可危，亲人说再见，拒绝终于买醉，当泪崩塌在重生的宿命，失恋的魔力，放生和回忆什么委屈，谈什么真理，再见前任别靠近，凌晨一点一十一，夜场偶遇全靠演技，嘿又是你，寒暄中带着一丝犹豫，午后两点三十七，手机里窥探了小秘密，宝贝喊名，女声音问名，从 A 到 Z， 从一开始的宝贝，早点睡，喝热水，到后来变成开会，再忙无所谓，你冷漠无情无义，呼来唤去，不就是游子心，我依然爱着你， 27日 Music 北京，北京国际乐器展会八方领袖聚四海芳华，全球乐器的盛会，三元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加。